开封有我包青天，铁面无私便走间，相府豪杰来相助，黄巢和马汉在身边。钻天树神情如烟，车地树是条好汉，穿山树铁臂神穿，翻江树身手不凡，青毛树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旗下无意流转在明天，钻天树神情如烟，车地树是条好汉，穿山树铁臂神穿，翻江树身手不凡，金毛树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 谁能记？